为求原谅我，说失敬别离后未回头，因已经心上头。 Hello， 各位好，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我是小军。刚听到的是晚秋，来自于黄凯芹的版本。其实这首歌呢，它的原名是叫做《愿你把心留》，原唱叫做陈如嘉。后来黄凯芹在92年的时候呢，是改编了词曲，然后把歌名呢定为了晚秋。接下来听到的是张靓颖的歌，叫做 Dream It Possible。 那这其实是一首中英文的双单曲，另一首中文版的歌呢，名字叫做我的梦，都是表达对梦想还有未来的那种信心和决心。 I will run, I will climb, I will soar, I'm undefeated, yeah. Jumping out of my skin, pull the cord, yet I believe it, yeah.The past is everything we were. Don't make us who we are. So I'll dream until I make it real. And all I see is stars. It's not until you fall that you fly. When your dreams come alive, you're unstoppable. Take the shot, chase the sun, find the beautiful. Where we'll grow in the dark, turning dust to gold, and we'll dream it possible. Possible. I will chase, I will reach, I will fly until I'm breaking.Until I'm breaking out my cage like a bird in the night. I know I'm changing, I know I'm changing into something big, better than before. And if it takes a thousand lives, then it's worth fighting for. It's not until you fall that you fly. When your dreams come alive, you're unstoppable. Take the shot, chase the sound, find the beautiful. We will grow in the dark, turning dust to gold, and we'll dream it possible. We spark the wildfires, never quit and never stop. The rest of our lives, from the bottom to the top. We spark the wildfires, never quit and never stop. It's not until you fall that you fly. When your dreams come alive, you're unstoppable. Take the shot, chase the sun, find the beautiful. We will grow in the dark, turning time. 从出道以来应该是在音乐上面有很多的经典作品了，慢慢的也是更多的获得了国际品牌的欣赏与青睐，所以也是频频的有一些跨界的合作，像这一首歌也是如此了。接下来听到这一个呢，他成为音乐人呢，在早期看来也算是跨界了。他其实最早是在高雄医学院修读这个医技系的，他就是邰正宵，来听到他演唱的这一首《没有》。 没有快乐的童年，没有温暖的春天，没有飞舞的落叶，没有甜蜜的岁月，没有

为黑石岗，那句成灰黑石岗，那句成灰泪湿岗。 徐小凤的《别亦难》收录在她88年推出的一张同名专辑当中。除了这一首《别亦难》之外呢，专辑里的其他9首歌呢，其实全部都是翻唱。而我们听到刚才这一首歌，在录音设备较差的那个时候，达到这种效果真的是不简单的。有的名字呢，可能太过于久远啊，久远的几乎就住在了我们父辈的记忆当中，但是歌声响起的时候，它就会在你的耳边，就像飞翔的歌声一样。来听到这一首《女孩，女孩》。 着那风飘过来，一朵玫瑰花正在开。我问女孩，为什么你不说话？女孩，你不说话，我也明白。热情能把冰融化，把心解开，请你对我笑一笑，幸福飞到我身边来。女孩，女孩，要多乖就有多乖，请你接受我这份爱。笑一笑，幸福飞到我身边来。女孩，女孩，要多乖就有多乖，请你接受我这份爱。 翔可以说他是一把火，成就了大陆的偶像时代啊，成为当时少男少女追逐的明星。你看迷人的笑容，然后加上性感的声音和舞姿，应该是成为当时好多女人的梦中情人了吧，一点都不亚于现在很火的那些小鲜肉们。小娟的音乐和家来听到的是彭羚的歌《给我一段仁爱路》。仁爱路是台北的一条主干道，也是非常著名的一个商业街。 你爱我，你不爱我，爱不爱？到底算什么？我走过，我

如神话活在这世上，为世间奔流的爱轻轻唱，为世间奔流的爱轻轻唱。 张学友的音乐舞台剧《雪狼湖》当中的主题歌《不老的传说》，也是他97年发行的专辑当中的同名标题曲。其实看时间来说呢，应该是音乐剧还没有登场的时候呢，他的主要歌曲就被录制成了专辑，可以说是先声夺人了。不能否认的是，这一首歌为《雪狼湖》后来的票房飘红呢，是起到了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了。继续周笔畅演唱的《蜀山战记》第二季当中的主题曲《我选择喜欢你》。 欲望的下场就是争夺，本性的脆弱叫我们一错再错，剩下半点慈悲都剥落，成熟的诱惑千秋万代难挣脱，最好承认谁都能变得残酷，找藏身的苦，不再迷信所谓伟大的付出，英雄的名字从来是个包袱。我选择喜欢你，只不过是取悦自己，守护你可能为了感动自己，好好珍惜你，无非把幸福安乐留给自己，我这样抱却是为了救赎自己，喝醉了也许想要看清自己，恩怨情仇该做的事都不可行，我的痴爱没什么了不起。却不敢淡薄，于是拼命了，也取最丰盛收获。天下无敌又难耐寂寞，人生孤独了，才愿意分享成果。天地苍茫，没有一个人满足，就剩下一个错误，虚情假意，犯不着那么辛苦。我们的初衷本来就很庸俗，我选择喜欢你，只不过是取悦自己，守护你可能为了感动自己，好好珍惜你，无非把幸福安乐留给自己，我这样抱着你却是为了救赎自己，喝醉了也许想要看清自己，情愁对错的事都不可信，我的痴爱没什么了不起，不过是诸多情绪在一角里，别吓到拿我和圣人相比，我会嘲笑自己。我选择喜欢你，只不过是取悦自己，守护你可能为了感动自己，我成就过谁，无非让趋势让我崇拜自己，假如我离开你也可能是考验自己，忘了你也许代表放过自己，伤心失落风流快活都是自私，我的痴爱没什么了不起。 周笔畅的《我选择喜欢你》，其实这首第二季的主题曲呢，原本是用在了《蜀山战记》第一季当中的一个场景里的，歌曲和画面呢搭配非常的应景，但是又考虑到这首歌是第二季的主题曲，所以为了留个悬念呢，就临时的将这个段落的搭配音乐进行了更换，就是希望能够带给大家一份大大的惊喜。不知道你是否喜欢周笔畅的这一首歌？接下来这一首歌很多喜欢民谣的人一定会爱的，来自于老狼的音乐《虫子》，这首歌是收录在他《恋恋风尘》的专辑当中。 湖亭身旁的浮云里飘